I'm so relaxed, baby. Come on, double, let's get it.如果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你的微笑，如果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你的味道，如果早上醒来就有花不完的钞票，如果早上醒来就能把烦恼全部丢掉，我想我会有人值得、我想我会有人值得、我想我会有人值得、我想我会有人值得、Hey, just shut the fuck up, yeah.你看那旋律 verse 强调在我嘴里自由变化 Oh my god You're fucking genius 喜欢你对我这样的评价 我的目标你说对啦人生赢家 Life winner 那些怀疑过我的人你听清啦没想到吧我说的规划要实现了打算换台新的座驾根本就不屑去鄙视太多的三亚真的讨厌浮躁情绪在我周围的穿插漂亮小姐姐能不能多听我的歌啦说实话我绝对没有别的任何邪恶想法别再抱怨老天没给机会别再抱怨老天没给机会 Baby 选择我的肩膀来一位Baby 选择我的肩膀来依偎、我想我会有人值得、我想我会有人值得 Go 去不去闯一闯 Go 去不去浪一浪 Go 烦恼就放一旁 Go 有无穷的力量说实话根本就不屑去思考你到底哪一位、今年比去年的银行的数据绝对要多一倍、别再抱怨老天没给机会，别再抱怨老天没给机会 ，Baby 选择我的肩膀来依偎 ，Baby 选择我的。如果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你的微笑，如果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你的味道，如果每天早上醒来就把烦恼全部丢掉，每天早上醒来就有花不完的钞票，我想我会有人知道、我想我会有人知道、我想我会有人知道、我想我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有人知道，知道不？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baby.